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舒心的酒哟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礼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资格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线皆报废，待到理想化宏图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好像一直

伊拉哈的拉古拉伊拉拉伊拉哈的拉古拉伊拉呀呀啦啦啦。

号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美丽小鸟一起舞踪影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别再奶悠悠，别再奶悠悠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 去守护唱几个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金坡，我的守护总清朝，月间的歌声真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开千万朵，守护唱起歌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流得家乡遍地歌，我的守护总清朝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，守鼓唱起歌，唱得好尽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跟着党，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，我的守护总清朝，毛主席的光辉暖心窝，红日永远照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来来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

这蓝色的海洋，脚尖的海燕在暴风里成长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把我们锻炼得无比坚强。啊，战前奔驰披头战狼，迎敌追兵威武雄壮，我手 带着我的心

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你见面这一天。再见再见，等到你见面这一天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 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再见，等到